英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skiing， S-K-I-I-N-G， skiing 是滑雪运动的意思，它也是 ski 滑雪这个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Skiing, ice skating, and ice hockey are among the seven winter game sports. 冬季七大体育运动包括滑雪、滑冰和冰上曲棍球。Which sport do you prefer, skating or skiing? 滑冰和滑雪，你更喜欢哪一种运动呢？ In winter, they go skating, skiing, and sledding. 在冬天，他们去溜冰、滑雪和乘雪橇。好，回顾完 skiing，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Paralympics。 Paralympics 是残奥会的意思，它的拼写是 P-A-R-A-L-Y-M-P-I-C-S Paralympics. They were the last Winter Olympics to be held the same year as the Summer Olympics and the first where the Wint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at the same site. 这是最后一次和夏季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也是第一次和冬季残奥会在同一个地点举办的冬季奥运会。 In 2008, the 29th Summer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s were held in Beijing. 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在北京举行。 The first Summ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in Rome of Italy in 1960. 1960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第一届夏季残疾人运动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2000年前，驮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商队，踩出了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如今，沙漠未改容颜，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